像酒杯，爱一遍叫人老了好几十岁。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，冲掉心中爱的余味。再活一，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